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这里是 FM 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点播当中了。 我想我剩的一切，这一切没你的。 作为一个大北京的子民，你真正的知道北京那些鲜为人知的秘密吗？在北京城里，到底古城的墙角为什么缺了？那么在故宫里，皇帝的卧房为什么又那么小？你又知道簋街为什么是餐饮一条街吗？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八卦一下，盘点一下老北京城不可不知的十大秘密。作为帝都的北京，城门自然是很多的，但北京城到底有多少个门，你真的知道吗？老北京呢，有一种说法叫内九外七皇城四，九门八点一口钟。其中呢，内九外七皇城四指的就是内城、外城和皇城的城门，共计是20座。但是北京城的城门真的就只有20座吗？其实不然，除了这20座城门之外呢，其实啊还有龙脉口四门、宫城四门和近代四门，也就是说北京城一共有32座门。那么到底是哪32座门呢？接下来我为大家一一的盘点一下。内城9门，包括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朝阳门、阜成门、东直门、西直门、安定门和德胜门。而外城的7门呢，是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广渠门、广安门、东便门以及西便门。 安全界限。 皇城4门大家应该都知道了，除了天安门、地安门之外，还有东安门和西安门。 一转身才发现 那么我们刚刚说的龙脉口四门是哪些呢？包括中华门、端门、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而宫城四门呢，则是午门、神武门、东华门、西华门。到了近代四门，则有和平门、复兴门、建国门和水关门。所以啊，别看都叫做门，它们的年代不同，功能不同，位置不同。而现在的北京城呢，除了正阳门城楼和建楼、德胜门建楼、天安门城楼、端门和宫城四门之外，其他的门早已是不复存在了，也就只剩个地名而已了。所以让我们保护好现在仅存的这些门和城楼建楼吧。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是越来越好了，大家呢也都喜欢住大房子。但你知道吗？皇帝的卧室其实啊是非常小的。去故宫参观过的朋友都知道，皇帝的卧室啊和平民老百姓的差不多，也不过就是10平米左右，大家在养心殿都能够看得到。历史上历朝历代的皇帝呢，其实他们的卧室也都是小于10平方米的。这又到底是为什么呢？据民间的一种说法呀，说屋子太大会吸走人气儿，所以呢，皇帝为了保存体能，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愿意住在狭小的空间当中。像苏州的十大园林和广州的四大名园里的豪族，他们的卧室其实也都大多在10平米左右。但真的是如此吗？但是故宫专家给出了一种说法，皇帝的卧室面积小，真正原因啊，是为了保暖。因为在明清时期，北京冬季的温度啊，普遍是低于-10度的，远远比现在的北京要寒冷得多。而北方居民的居住特点呢，都是房子比较低矮狭小的，比例大小适中，冬天的太阳可以照进屋内，正房冬暖夏凉，庭院也是一个很好的户外活动场所。所以呀，这卧室小是为了保暖实用。这两年呢，宫廷剧热播，一说到皇宫、故宫，很多朋友都能如数家珍地说出一些当中的小秘密来。但是故宫真正的秘密的地方在哪儿，你知道吗？故宫呢，其实有一个非常秘密的地方，并不是马上要开放的皇家冰窖，而是英武殿玉德堂的东次间后室。虽然它外观与故宫其他建筑的外观基本没有区别，都是红墙金瓦，但是当你走进屋里面之后，你会发现仿佛穿越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一样。在这里，红墙变成了白砖，卷棚式屋顶变成了瓮顶，整个就是一个阿拉伯式的建筑。你会下意识地怀疑自己是不是还在故宫当中。这个建筑呢，就是故宫中最为神秘的住所所在，它便是土耳其浴室。它呢，也是故宫当中仅存的两座元代建筑之一。而另一座呢，一说大家肯定知道的，就是断虹桥。这座土耳其浴室呢，在元代曾经是大内承天门外元大都留守司衙门的浴室，在明代呢，曾经是皇帝斋戒沐浴的地方。据说仁宗驾崩之后，尸体还就是在这里清洗的呢。到了清代，英武殿成为了御书处，这里也被改成了蒸纸处，提供一些印刷书籍的蒸熏纸张的用途。 见天上星星拱道， 那是渺渺茫茫，恍恍惚惚，迷迷杂杂，直冲霄汉呐，剑去了回听也听不见，在那花鼓桥楼上，傍耳听不见那敲，钟耳听不见那钟，锣耳听不见那筛呀，这个铃儿听不见那晃，那些知更的人儿他沉睡如雷，梦如了黄。 一首京韵大鼓之后呢，欢迎回来，是不是特别有老北京的韵味呢？今天呢，在生活麻辣烫当中，小彤就要为大家盘点一下老北京那些可能连地道的北京人都说不全的十大秘密。那接下来我们来谈论一下这古城墙为什么会缺个角。北京的古城墙呢，始建于元代，建成于明代，沿用到了清代乃至民国，经过了七个世纪之久，现在的古城墙除了零星残存的几处之外，已经不见踪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二环路。那么细心的小伙伴可能会发现，古城墙是没有西北角的，也就是二环路没有西北角，西直门路段就仿佛是长方桌一样被砍去了一角。关于古城墙为什么会奇怪地缺失一个角，历来都有两种说法。一是说明朝建筑北城墙的时候啊，西北角曾经修建为直角，但因地处车公庄德胜门的断裂带，所以呢屡建屡塌， 最后啊，出于无奈，只能修建为一个斜角了。另外一种说法呢，是说明朝在修建北京城的时候，积水潭比如今的面积啊要大很多，而且水更深，如果要修建成直角的话非常不方便，于是就按照地形的角度直接折向西南，形成了现在的一个缺角的状态。小伙伴们如果不信服的话，还有没有更多的说法呢？也可以跟我联系哦。你知道吗？其实中轴线是歪的。北京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直线距离达到了7.8公里，是北京城市东西对称布局建筑的一个对称轴，作为元明清三朝皇权至上和大统一思想的一个标志，那北京的中轴线是最正和最中的地方。然而事实呢，也并非如此。这条有着730年历史的中轴线，并非大家想象的那么正南正北，而是逆向的时针方向倾斜了一点。准确的测量之后呢，显示北京的中轴线从逆时针方向与子午线有一个2度的夹角，地安门向西偏了子午线200多米，而钟鼓楼呢向西偏离子午线300多米。北京中轴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倾斜呢？那是因为在我国古代建筑学与风水学上讲究，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王侯将相，在建阳宅的时候啊，都要遵循抢阳论，也就是说将正房的房位呢由坎位偏向前位2度3分。所以呢，北京的中轴线与子午线2度多的夹角根本就是人为主动造成的。古人的智慧和测量的精准度真的是让人信服的五体投地。 不知不觉又过了几天，我想我习惯了忽略，却忽略没你的世界。如今不愿走在谁身边。 很多人都说北京城啊有水陆双龙，那这水陆双龙到底在哪儿呢？仔细观看北京城的鸟瞰图照片，翻阅大量资料，你会发现明清北京城的风水布局啊含着2条龙，一条是陆龙，一条是水龙。陆龙是俯卧，水龙是盘卧。那么这2条龙分别在哪儿呢？咱们就先来说一说这水龙吧。水龙比较明显，南海便是龙头，湖心岛是龙眼，中南海和北海则构成了龙身，那么什刹海则是龙尾，摆向西北的方向。如果说水龙是比较粗糙的话，那么陆龙就要精细很多了。这天安门便是龙吻，外金水桥是龙球，东西长安街是2条龙须，太和庙和神祭坛是2颗龙眼，故宫便是龙身，而4座城楼呢是4只龙爪，景山、地安门大街和钟鼓楼则便是龙尾了。而正阳门呢，恰似一颗龙珠，让俯卧在中轴线上的陆龙形成了一个金龙衔珠的布局，心思极巧，独具匠心。 曾经痴迷又如何，最美，最美。 心麻木，我们只是过客，是剧里的角色。就算被狠狠伤过，当作是回忆里的拉扯。只是过客，路途并不坎坷，那么不舍又如何？最后相片都忘在角落，谁是谁的过客，谁伤谁的更多，几年后又笑着说，谁没有过不懂事。 好的，各位好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小彤要为大家盘点一下北京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朋友们都去过颐和园吧，但是有多少人知道这里面藏着福山寿海呢？根据七代皆为清代皇家建筑设计总管的样式雷的透露，当年为了给慈禧太后祝寿而修建的颐和园，皇帝呢下令要在园林中体现福禄寿三个字。雷家第七代雷延昌巧用心思，最终完成了任务。他设计了酷似寿桃的昆明湖，寿桃的歪嘴正是偏向东南方向的长河闸口，而寿桃的地儿呢则是西北角西宫门外的引水河道。而最令人称奇的是斜观湖面的溪堤构成了桃体上的沟痕，湖中十七孔桥则被设计成了龟状，十七孔桥是龟镜，寓意便是长寿。而万寿山下濒临昆明湖北岸的轮廓线则恰似一只蝙蝠振翅欲飞，蝙蝠便是多福的意思了。而万寿山及后山的后湖呢，则会共同组成蝙蝠的身躯，这福禄寿就涵盖于颐和园当中了。细心的小伙伴可能会发现，苹果园的编号不是101，而是103，也就是说，在苹果园前面还可能存在两个地铁站。没错的，事实上存在的另外两个不为人知的地铁站，一个是福寿岭站，是102编号，而另一个则是高井站，就是101编号。我们接着再来说一说牛街，真的有牛吗？牛街呢，位于城区，北起广安门内大街，南至南横街，是最著名的美食一条街。这里聚集着大量的回族穆斯林，同时呢，也拥有北京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清真礼拜寺。牛街是北京唯一以牛为命名的大街。那么这里为什么叫牛街呢？这里真的有牛吗？其实呢，以前的牛街呀，并不叫牛街，而是叫做刘街，就是榴莲的榴。因为早先居民在这里的穆斯林呢，喜欢种植枣树和石榴树，所以他们就把 东西走向的长街叫做枣林前街和枣林后街，把南北走向的这条街呢叫做柳街，就是石榴的柳。但时间长了以后啊，人们觉得说柳街不如说牛街顺口，再加上大多数穆斯林都从事着养牛、贩牛、屠牛和售牛行业，所以呢改口就称这里为牛街了。最后我们来说一说鬼街为什么会变成饮食一条街。不了解鬼街的小伙伴可能会觉得鬼街的历史会很悠久，其实不然，它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兴起的，而且跟青铜器鬼没有半点关系。那为什么它会成为一条美食街而不是文化街、服装街呢？这里面啊还是有典故的。由于清朝时候啊，东直门是专门用来往北京城里运送木材的，所以呢慢慢的在东直门外形成了一片一望无际的坟场，原因就是东直门内有一条棺材铺和杠房街。早先啊，在这的小贩往往是在后半夜蹲点叫卖的，以点一些煤油灯取光，远远望上去有点朦胧，有点可怕，再加上附近有一些棺材铺和杠房，令人毛骨悚然，所以呢把这里称之为鬼市。可是市场大潮打开之后啊，这里开了很多各行各业的商铺，但奇怪的是这里的商铺都赔得很惨，就连唯一的国营百货商店最后也是关门歇业而告终，唯独开饭馆生意是最成功的。然而这饭馆啊几乎白天是没人光顾的，只有晚上车水马龙的时候饭馆才最热闹。随着夜市的形成，鬼街在北京变得也就家喻户晓了。当然了，这个鬼字显得很不雅，也得改改了，所以就是现在的这个鬼字。而这个鬼呢刚好和饮食也能沾上点边儿。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24小时的营业大巴了。 为自己留一些，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无奈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 FM 98.6 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